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9集，从良二。神府中，不仅彩云院的人在议论此事，秋水院中，沈婉云这个名字也被人提起。陈若秋穿着素白中衣，坐在床榻上，说道： 二嫂身子日渐好了，老爷，二哥那头怎么说？ 沈万揉了揉额心，因为沈源的事，如今朝廷上的同僚们对沈家都颇有微词，连他都被连累，这些日子过得也不甚轻松。他摇摇头，说道： 二哥没提起此事。 便是二嫂真的好了，二房也只剩下一个七格，二哥性子又……日后一房一房的抬姬妾回来，只怕…… 说到此处，竟然生出了一些兔死狐悲之感。他和沈婉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，陈若秋能够牢牢把握住沈万的心，可是三房一直都没有儿子。如今沈源又死了，沈老夫人眼中怕是急于让两个儿子开枝散叶。沈贵那头不消说了，本就不是什么专情之人，可是沈万这头若是被催得急了，陈若秋不免心慌。男人的宠爱能有多久？可是他就是肚子不争气啊。沈万察觉到陈若秋脸色难看，疑惑地问道： 你怎么了？可是身子不适？ 陈若秋勉强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： 只是想起了大哥大嫂一事。 顿了顿，陈若秋才开口： 大哥大嫂分家之意已决，甚至威胁要请出族中长老，怕是连不孝的罪名也不怕背了。 此事本就是娘做得不够稳妥，被人拿捏住了把柄，倘若将大哥惹急了，把娘做的陷害秋儿之事拿出来说，满京城都要戳咱们的脊梁骨。 陈若秋点了点头： 不错，大约是仗着这一点，大哥大嫂才会这般笃定。都已经相安无事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偏偏在如今这个节骨眼上闹分家呢？ 他不由得又想到了沈庙，自从沈庙性子大变之后，沈府中很多事情也都悄悄地改变了。从前沈信夫妇对沈家其他人好，那是因为沈庙对他们好，如今沈庙一表现出厌恶不满，沈信夫妇的态度立刻就变了。沈万叹了口气，陈若秋问道： 老爷，此事可还有转圜的余地？ 沈万摇了摇头： 若是换了我们也不能接受，大哥一家都是眼中容不得沙子的人，最看重的又是小五，金家人和娘合起谋来算计秋儿和小五，已经犯了大哥的忌讳，单单只是分家已经是他们手下留情，若是换了大哥以前的脾气，只怕要将沈府掀了。 可是现在分家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啊。 沈万看向窗外： 如今二房遭受重创，二哥和我仕途都受阻，从前还能借着大哥的势，一旦分家，众人都知沈家不和，便是为了讨好大哥也不会与我们交往，沈家的路只会走得更加艰难。 不仅如此，宫中的银子…… 陈若秋提醒道：从前沈信赏赐无数，自己常年在西北又花不出去，全都交给了宫中，沈老夫人花银子大手大脚，沈婉云偶尔还需贴补，自己尚且过成这样，如今一分家，就算沈信不要老将军留下的财产，他们的日子也只会越过越艰难。 但只是这样便罢了。 沈万的目光中闪过一丝阴沉。 分家之后，以大哥的兵力名声只会越过越好，到最后压我们一头，两权相较也得走到这一步。 陈若秋听得心中一惊， 她嫁到沈府这么多年，自然晓得沈府的貌和神离。沈信夫妇常年不在府上，所以不知道，她和沈婉云却是心知肚明。这沈府之内，沈信和沈贵兄弟本就不是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，自然也不是真心的。沈信过得越好，其他两房就越觉得不好。总有一日大伙会走到一个对立的局面之上，却未曾想这局面来得这样快。 老爷，就算是为了月儿，也不能让咱们被压下去。 陈若秋为沈万按着肩膀。 可是要怎么对付他们呢？ 如今大哥对我们起了警惕之心，要想动手也没那么容易。 沈万摇了摇头。 再者，他的兵不是常人，想找漏洞更难，此事还得等契机。当务之急还是给月儿寻个好人家吧，这些日子你先留意。 陈若秋试探地开口。 老爷，定王殿下。 先切莫将主意打到定王身上。 沈万厉声道。 才经过元儿一事，朝中人都生怕和沈家扯上关系，皇子就更需注意了。这个时候去想定王，定王心中也会不喜。 陈若秋点了点头。 嗯，妾身知道了，老爷也早些休息。 第二日一早，沈庙刚用过饭，却见双将从外头气喘吁吁地跑进来，一进屋就道： 姑娘，出事了，有话慢慢说，急成这样像什么样子？ 谷雨斥责道。双将吐了吐舌头，还是没忍住，噼里啪啦一股脑的全说了出来。 前些日子里，靖家人不是启程回苏州了吗？今儿个那头的官府来人说，靖家人在回苏州的路上遇上了流寇，全部被匪徒灭了口。小的靖家和老夫人有些关联，官府才上门知会。 双将拍着胸口，心有余悸道： 如今这匪徒也越发猖獗了，光天化日之下便敢这样杀人，还一个活口也没留。早知道这样，靖家人一定后悔来这定京城一趟。 沈庙垂眸，靖家人被灭口，究竟是不是流寇所为，端看个人怎么想了。不过沈庙却是知道，孙天正的手段一向雷厉风行，就如同在朝堂之上一样。此事因荆楚楚而起，孙才南丧了命，孙天正怎么能甘心呢？沈庙相信，若是可以的话，孙天正恨不得将沈家人也全部灭口。只是沈家终究不是荆家，荆家依旧是和前生一样的结局，因为荆楚楚的贪婪而送命。而今荆楚楚还在孙天正的手中，孙天正不会让荆楚楚轻易死去。这样满怀绝望地活着，或许比死了更令人痛苦。不过这与他都没有关系了。沈庙开口对谷雨道：准备的东西呢？ 在箱子里。不过…… 谷雨有些犹豫。 姑娘，您真的要 去取？沈庙打断他的话。半个时辰之后，沈府的西院侧门中走出了四个人。这三人中为首的是一名眉清目秀的小公子，穿着一身月白衣裳，戴着一顶帽子，倒也算得上翩翩佳公子，就是个头矮了些，不过却有些粉雕玉琢的可爱，一双明眸更是少有的清澈，这等姿色放在小官馆中也能受人追捧了。紧跟在他身后的是两个随从打扮的人，可是走路却有些笨手笨脚，扭扭捏捏的。随从的身后是一个侍卫，比起这三人来说，他便显得高大了许多。别怕，胆子大些，别露了马脚。这三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沈庙、惊蛰、谷雨还有莫晴。惊蛰和谷雨不习惯穿男装，哭丧着脸，他有些害怕。沈庙却是从容得很，看得莫晴都有些心中犯嘀咕，却不晓得当初在秦国做人质的时候曾被那些皇室捉弄， 要他扮男装，足足扮了几月有余。如今沈庙扮起来竟也是活灵活现，带三人上了马车，莫晴亲自驾着马车。谷雨问沈庙， 姑娘，咱们真的要去宝香楼吗？ 当然。 可是咱们有话不能在外面说吗？要是被人看见姑娘逛花楼。 谷雨说不下去了，因为谷雨也不知道女子逛花楼会怎样。宝香楼是生意场，生意场给银子就行，逛花楼的人不会讲礼仪道德，本就是放浪形骸的场所，逢场作戏，不会有人注意的。清澈和谷雨对视一眼，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无奈。沈庙主意极大，决定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，而且总能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。如今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只能走着看了。快活楼里的雅室中，有人掀开帘子走了进来，季雨舒说道， 谢三哥，你来得正好，有件事情要跟你说。定王 咦， 一边的高阳突然出声，握着酒杯的手一顿，自言自语道， 这次怎么不同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